为你疯狂，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。我是腾丁，刚刚这首歌用独特的音乐视角捕捉生活当中的美妙，坚持真我的音乐风格，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散发着难以抵抗的迷人味道。唱作人永斌用这样的音乐在2019年满足了每一双挑剔的耳朵。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，我是腾丁。在11长假正中间的这一天，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？正在游玩的路上，还是在家中在计划着？如果不想出京，那么在北京有几处可以赏秋的好去处，接下来腾丁就来给你介绍。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老舍曾经说，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，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，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银杏遍地金黄，芦苇在湖边摇曳，山上有红叶，秋风揽入怀。那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北京的秋天吧。第一个景点大觉寺，千年古银杏，一树成林，寺院满地金黄，地址海淀区大觉寺路9号，门票20元。第二处东坝郊野公园，这个地方是北京市区内最大的银杏林，只需要一个抬头便能遇见最绚丽的秋色，记住这里是免费的哟。第三处地坛公园，这里算是很经典的赏秋之地了。地坛公园北门有200多棵银杏树，和青瓦红墙古建筑相映成辉，地址呢在东城区安定门大街地坛公园，门票只需2元钱。第四个去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，这里的绿化覆盖率90%以上，可以说是城市的绿肺。这里还有280余种植物。南门进去呢是一大片的银杏林，一到秋天，这里各种各样的植物就把世界渲染成一幅油画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可是免票的哟，怎么走？8号线在奥林匹克公园站下就到了。第五个去处钓鱼台银杏大道，据说这里是北京最早种下银杏的地方，也是北京著名的赏银杏的地方了。绵延数百米的银杏树在大道上整齐地屹立着，脚下踩着金黄的落叶，抬头满目都是金黄，往前看还是金黄一片，就仿佛进入一个金黄的时空隧道。地址在哪儿？西城区的三里河路，去找吧，而且这儿也是免费的哟。好了，以上腾兵为你介绍了在北京赏秋的好去处，不抢舟车劳顿，一天玩一个地方也是相当惬意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听歌了，丹雅蔡健雅好想放假。不用想了，此时此刻你就在放假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。如果这同伴是反喝完，我们快把车掉头开往沙滩，偶尔能偷跑真快乐，这天气太好，工作是种罪恶。陪我就做一天傻瓜，笑得像个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。习惯很用力的生活，在夜里碰头，喝喝香。

这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，接下来继续带出阿妹张惠妹 Bad Boy。 1997年这首歌由张雨生制作，一首舞曲奠定了阿妹张惠妹的地位，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又能唱又能跳的姑娘。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，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你不用教我怎么做，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。哦哦，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， 难道我曾经落寞纵容，难道是我、哦哦、你说的回忆有很多，你说的专情像烟火，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，我不想再问为什么，你不必再疲于奔波，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。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无需凭借谁的光，音乐就能给你力量。 汽车音乐会， 汽车音乐会，腾斌主持。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，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，我都不怕。穿越重重人海， 谁是主宰，谁失败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，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。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，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，无论路上遇到多少 达人萧亚轩带来这首《幸福的地图》。想想看，1999年发行萧亚轩同名专辑的时候，第一波主打是《没有人》，第二波《Cappuccino》，第三波《突然想起你》，第四波《甩了甩啦》，看到了吧？第五波主打才到小柯作曲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。那么你觉得当年这首歌走红是计划当中的吗？再说到歌迷眼中的萧亚轩，那绝对是时尚和前卫齐飞、先锋与品味共存的代名词。尤其呢，在衣着和音乐品味上也是走在时尚前沿的。萧亚轩《幸福的地图》。好了，汽车音乐会我们稍作休息，待会儿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。 准备一场表演，幻想美丽着你的微笑，保持新鲜，踏进你的世界，开始浪漫冒险，不知不觉累积好多感觉，我想勇敢跨越爱情这一条线，握着你的手就安心叫天边，看见梦的乐园，幻想我的无限，拥抱你的瞬间。

再困惑，听我说，你是生命中的寄托，感谢你闯进我的生活。路颠簸太折磨，我也不闪躲，因为你拯救我的懦弱。有时候我也会不知所措，但有你陪着我，我不怕坠落。让我陪着你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只要在一起，穿过晴空万里，哦哦哦，你是我的呼吸。 找寻生命的意义，看遍地球的美景，邂逅未知的境遇，这就是胡夏的翱翔天地的创作意图。这首歌作为电影《中国机长》的插曲，洋溢着无畏的冲劲儿。生命当中总有一个理由让人无所畏惧，那可能是某个人、某种事业，甚至是某种人生理想。他们日复一日用自己的专业和敬业坚守在岗位上，胡夏的演绎也是极其到位的。那么这首歌曲唱来也是相当动情，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。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，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在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

起一麻袋。一把一把带， 中国元素和电子音乐完美结合，做到浑然天成。大张伟的这首《好奇一麻袋》在音乐当中埋下了对生活的探索和好奇心，另外呢，就是对音乐不断创作的感悟。喜欢大张伟的歌迷已经习惯他的创作思维和演唱方式了吧，独树一帜的表演让他从之前的乐队到如今的单飞都是走得相当稳健，所以说呢，有个人特色才能长远发展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，大张伟《好奇一麻袋》。好了，继续翻身第22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Yeah， 轻轻的我踮起了脚尖，隧道上的风儿一起舞动天间，傍晚的天空格外温柔，稻田的鱼儿也在享受，外婆家的炊烟寥寥升起，笼罩了整个用泥巴砌成的小院。晚饭后我躺在月下的凉席，吹着晚风倾听外婆讲述她的故事。外婆说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、手机，人们每天都为饥饿奔波发愁，孩子们三天也喝不上一碗米粥。外婆教导现在的我们要珍惜粮食，珍惜前人们苦累一辈子换来的幸福，学会知足。外婆讲了几百遍的故事，在我的心里早已深深铭记。跨过千山万水学会面对难免心碎伤悲，飞向天空和月亮唱歌，穿过银河看星星一颗一颗，脚步踏遍山河，历历世界值得，无惧那些坎坷，丢掉一切不舍。其实念念外婆的话把它唱在嘴边，轰轰烈烈将美好时光都连着每一天。嘿的时间数不清，有剩下多少的眷恋，未曾见过的伤害不如身边的美丽。黄昏麦田金黄一片，映入眼帘，拨动琴弦消磨时间。那个夏天和那位少年，包括几代人的炊烟，满足几代人的舌尖，我们都是十年前的那个纯真少年。如今平淡的回忆那张社会问卷，外婆说要完成梦想大步奔向前，不要永远停留在那温暖的舒适圈，一点一点的改变，改掉手中那条线，不要懦弱但且勇敢面对现实一切，准备好出发向人生大步奔向前。千山万水学会面对难免心碎伤悲，飞向天空和月亮唱歌，穿过银河看星星一颗一颗，脚步踏遍山河，历历世界值得，无惧那些坎坷，丢掉一切不舍。心心念念外婆的话把它唱在嘴边，轰轰烈烈将美好时光都连着每一天。跨过千山万水学会面对难免心碎伤悲，飞向天空和月亮唱歌，穿过银河看星星一颗一颗，脚步踏遍山河，历历世界值得，无惧那些坎坷，丢掉一切不舍。心心念念外婆的话把它唱在嘴边，轰轰烈烈将美好时光都连着每一天。 2021年8月，00后原创音乐人陈佳佳推出这首《外婆说》，突然想到2019年8月，她曾经翻唱过那首歌《山楂树之恋》。2020年2月发行单曲《我爱你》，2021年2月推出《别错过》。之后呢，我们又听到了这首《外婆说》，是不是很有感触的歌？作为新人来讲，能有这样的深度，真的很不简单了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。好了，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下沉，冬雪更迭存在。别怕命运百转千回，终会重来。雨蔓延成海，回忆长青苔，思念无爱，万千朝夕里不改。看多少个春秋来回，守着年岁，悲伤中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。远远的存在，爱如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待。千回守着年岁，望断天涯终不回，谁不曾替代。愿有天醒来，往事千尘被解开，心中将为你坦白。多少沿途看过的白了又开，也许离散伏笔，未来终会流转。泪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，等到云开天晴已色然，将来与你悠然世外，爱已过。 远方知我意，微凉又深情。一首非常耐听的歌，来自毛不易。他的这首《年岁》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。这首歌带给你直观的感受有没有？你会发现每一帧每一段旋律都会让人心颤，而毛不易的嗓音穿梭在剧情当中，那份孤独感油然而生了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。好了，接下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。稍后进入更加精彩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节目，我是腾斌，提醒你千万不要走开。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，胡夏《翱翔天地》。第24位，陈少华，站台。 寂寞的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 第23位，大张伟，好奇一麻袋。 痴痴的着迷，一把一麻袋，楚楚的交情，一把一麻袋。 第22位，程佳佳，外婆说。 跨过千山万水，学会面对，难免心碎伤悲，飞向天空和月亮。 第21位，毛不易，年岁。 看多少次不了千回，守着年岁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呼吸，这次机会我反复练习，迟迟的距离，差一点勇气，穿过时发现有关于你的记忆竟然都那么清晰。 你是超热爱年少的欢喜，无声无息地乱了我的心机，像一场大雨淋湿我自己，每一个瞬间都不会忘记。你是悄然而来年少的欢喜，落在了我的心底不偏不倚，谁又偷偷想起日记里的秘密，最青涩记忆留在了风里。手边座位，我紧张呼吸，这次聚会我反复练习，迟迟的距离差一点勇气，转过身发现我关于你的记忆竟然都那么清晰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爱北京，唱起来！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，优秀歌曲推荐。 爱北京唱起来，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，日出又东方。 这群人的脚步唤醒东方，这间小屋的灯光编织山河的形状， 是多双眼睛万千的目光，围在桌旁拥抱这块天地的力量。 这条路的信仰守望着远方，这些人会举起万里长城的浩荡，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， 破晓而出，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。 信仰守望着远方， 这些人汇聚起万里长城的浩荡， 百年在五千年刻度之上， 破晓而出，每天都是伟大的起航。

又听到了这首享誉全球的作品，来自 Spice Girls 的接班人 Little Mix 小混合和为他们保驾护航的 Chili Peppers 共同合作的 Oops。 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腾斌，你是谁？方便的话呢，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继续来打卡报道哈。今天是2021年10月4号，国庆长假的第四天。那今天呢，没有车辆尾号限行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，拒绝酒后驾车。好了，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你了解一些关于汽车的冷知识吗？ And now,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刹车比油门要高，你知道吗？一般情况之下，刹车比油门要高一些。从人机工程学角度来说，刹车踏板和油踏板必须有一定的辨识度，这样踩刹车的时候防止误踩油门，以确保车内车外人员安全。刹车踏板会比油门高20厘米左右，稍稍会感觉有那么一点不舒服，但是对驾驶员确实起到提示作用，防止误踏油门。还有，您知道为什么停车要车头朝外吗？车头向外，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，车辆可以迅速撤离停车场，而且没有任何视野盲区，更加安全。好了，关于汽车的冷知识就补充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继续来分享适合在节日聆听的歌，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。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?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。对，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，不好意思。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，忘掉要排队，空气湿哒哒，电源很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阳光跟着洒下来，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。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责怪。就是这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 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。 quiet, be quiet. Now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. It'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your friends a little once in a while. Yeah,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. You know, you gotta feel it. All right, here we go.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睁开手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。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，进入今天的重点环节，汽车音乐定制。今天是周一，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敞篷车吧。20年前敞篷车的风向标，如今放低姿态，魅力却依旧不减当年。在某品牌1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 Z 车系呢是为数不多的不以数字做前缀的车系，能令一家车企将未来一词的首字母赋予其命名的系列当中，可见 Z 系列在车企心中的分量，还有支撑品牌形象的杠把子的地位。而放眼 Z 系列，担当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非 Z 四莫属。2001年，出自克里斯·班戈团队之手的 E65，颠覆了世人对以往的七系方方正正、四仰圆灯的造型认知之后，后续代表作 E85再次成为了同级双门敞篷车的标杆。无论是造型设计还是市场表现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。对于一款素颜及冻龄少女的经典敞篷车 ，Z 系列效果最能立竿见影的改装思路，便是一切从简。不愧破坏原车线条美感之余，放低后的身段也使得各部分的身形比例更加和谐流畅。这份精致的气息谈不上什么气场，却蕴含着一股越沉越香的味道。通俗点说，放低身段的 Z4 并非那种在街角拐弯时遇见的哇好帅的惊艳，而是在一个空旷地谷当中路过却依旧有驻足的欲望，并且越看越好看的爱车。好了，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小鬼的别叫我达芬奇。 说你靠右，承认我有点腼腆，却又侧身后头，有一种在出演要某种练习，动作漫不经心的我一切都造就。如果我是达芬奇，你又是蒙娜丽莎，你反复大的微笑帮我疏通想法，好怕承认想法有一点不像话。你说你要拿糖色来帮我洗刷， But I'm a bad boy 是有点复杂，喜欢上你的味道甚至你的乌鸦，OK， 早上起床就要打卡，你的朋友圈练过几道，变得新鲜，你爱的不得不自作多情，以为这是你的考验。你跟手到小宇宙的特别，你让我真的不测，不敢打瞌，做人所有的看见你的眼眸，确认满不是爱的迹象。你对我点头，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，成千的记忆让我变得细，你这一点一滴，如果你缺乏抵抗力，那我就是你的 We see love， 就这样吧，你我都融化，坐上了旋转木马，不见你心送密码，所以就别叫我达芬奇，让我唱首 melody， 没有太多的问题，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所以就别叫我达芬奇，故事也不用多甜蜜，吃饭睡觉打游戏。 taking my love. It's dying every night, steal my heart, so I can go to paradise. So are you right? Oh yes, I'm fine. When you need me again, please don't tell me. 别叫大笨鸡，让我唱首 melody。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，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，汽车音乐会，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。每个工作日九点，带着音乐即刻出发。 这首歌来自王嘉尔的 LMIY， 就是 Let Me Love You 的缩写。Hello， 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 Jolene You and I。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，沉迷的感觉，仿佛歌词里的画面，只要你就出现。是否爱得快？我该不该爱？出来

着最青春的狂热。Welcome to my world, rock the world, 放胆去扩张吧。 来自青春有你 Three 带来的 We Rock， 这样的活力音乐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大幕。好了，我是腾斌，继续用最适合假日聆听的歌伴你在出行的路上，来带出李玟的一加一。 这声音乐自动找到对的耳朵，天经地义，爱谁安排我遇见了你，不是巧合，刚好那一排空气中飘散玫瑰香，好浪漫，让时间从今天到明天，总是永远。 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。 长大，后来总想着过去，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，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。 如果追溯2018年华语流行乐坛，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惊喜，当属这位一目之隔的超级新人丁世光了。首张专辑发行伊始，便得到了很多业内业外人士的称赞，称丁世光为带有唱片时代手工质感的歌手。刚刚听到的就是他的这首《好的一天》。好了，今天的周公歌有请曹哥带来阳光。听歌之前，腾斌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9点汽车音乐会，继续用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。说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。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。